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嘅。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1月8日星期四嘅。咁我今个星期咧都继续翻上个星期嗰节目啦，就系呢一个系咪九十后啊？九十年代 吓， 九十年代移民辛酸史咁样样吓。咁点解继续讲咧？咁样样，因为其实上次其实都有好多嘢未讲完嘅咁样样吓。最主要就系咩咧？上个星期嗰节目咧就犯咗一个好大嘅错误。个错误就系咩咧？就系好似基督徒讲见证，最后唔记得咗讲神点样改变佢一样。 呢个 最 紧 要嘅咁样样吓，最紧要嘅。 嗯 咁我上個星期嘅節目咧就話，即係之前幾渣，即係讀書唔好啊，英文唔好啊咁樣。 啱啱嚟到俾人蝦。 係啦，啱啱嚟到俾人蝦咁樣。咁但係就唔記得講咧，就係即係之後度過咗呢樣嘢，即係或者係點樣度過呢樣嘢嘅咧嚇咁樣。咁所以今日都想係分享下呢樣嘢嘅。咁所以其實都係要做呢一個 part two 噶啦咁樣。咁即係我都想講啲咩咧，就係因為上個星期嘅節目咧，即係都有翻少回響啦。咁我相信呢啲回響大部分咧都係來自啲平時冇聽開呢一個節目嘅朋友嘅，因為聽開呢個節目嗰啲朋友咧，即係都知。知道我時常都係講開話澳洲唔係種族歧視啊，咁大家都聽慣聽熟㗎啦，咁樣嚇。咁但係就有一啲新嘅朋友，即係未 follow 開啦，咁即係其實澳洲點解唔係種族歧視呢？就唔係話三言兩語就可以解釋到嘅。即係我係起碼錄咗十幾個鐘頭嘅節目，係有好多嘅 evidence 啦，就係有好多嘅證據咧，就係解釋呢一樣嘢嘅咁樣。咁其實都冇可能喺一個節目度可以講曬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個係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啦，同埋都係我自己嘅經歷嚟嘅咁樣。我都想加一句就係咩咧？其實即係正所謂人在旅途耍旅時啊，其實當時尤其是喺我一二三年班嗰陣時候咧，啱啱嚟到澳洲咧，事實上真係覺得俾人歧視嘅嚇。事實上真係覺得俾人歧視，因為嗰陣時候未上到岸啊，即係未過嗰個位啊，即係你 嚇 你如果要融入社會，你係要過一個位先得嘅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其實就唔係話即係點講咧？即係唔係話 dismiss 一啲人覺得係種族歧視，或者覺得澳洲係種族歧視？即係雖然我覺得咁樣諗係唔啱啦，咁樣。咁但係我係了解點解佢哋有一個咁樣嘅思維嘅，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係經過一個咁嘅階段。咁所以喺今日節目裏邊咧，即係都係想即係解釋一下，即係我點樣經過呢一個階段咧，即係裏邊發生咗啲咩事咧？咁樣即係我點解可以融入社會，同埋我點解而家望翻轉頭就覺得澳洲唔係種族歧視，但係當時就覺得係咧咁樣。其實呢樣嘢都幾複雜嘅，咁所以即係我喺上個星期嗰節目咧，即係都觸動咗一啲聽眾嘅神經啊，咁樣。因為其實我即係呢樣嘢都係未解釋清楚嘅咁樣嚇，咁所以 有下集。 系啦，所以呢一集咧就系讲下呢一样嘢啦，咁样吓，即系上次嘅节目咧就话，即系其实自己细个读书唔好嘅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我记得第一次我阿妈系收到呢、這、一个即係我嘅成績咧，其實佢當時係覺得我係 OK 喎，咁樣樣 嚇，係咪好叻咧？ 咁原因係咩咧？因為咧嗰陣時候喺三年班咧就是、一個公開嘅測驗嘅，就唔係一個公開試啦。其實考咗都冇關係嘅，完全冇關係嘅。但係大概話俾你聽，即係你喺呢個省裏邊嘅 ranking 大概係幾多咁樣一個公開嘅測驗咁樣樣。咁咧我媽打開就話：咦，其實世聰你唔係咁差，你 band two 喎咁樣樣。咁我 band two 啊，係咪好叻㗎咁樣？咁跟住之後咧，我媽再睇清楚，等一陣先。我咁跟住之後佢就 發覺原來 Band 2咧喺澳洲同埋香港係唔同嘅，因為香港 Band 2算係 OK 嘅，因為 Band 1係最勁 ，Band 2咁跟住 Band 3啊咁樣樣啊嘛。係係。吓咁，但系澳洲咧就啱啱相反嘅、哦、，Band 1系最渣嘅 ，Band 6系最劲，Band 6系最劲嘅。咁所以佢睇清咗之后就哇，即系你唔得，要补习啦咁样样。咁所以嗰阵时候就要开始做多啲补习啦。咁但系其实我尤其是小学嗰几年咧，同埋去到中学头嗰几年，其实英文真系算系唔好嘅。其实即系我嗰个适应期咧系比其他人长嘅。其实吓，同埋即系我自己嗰个移民经历咧，同大部分嚟到。澳洲的华人有少少不同，因为大部分来到澳洲的华人他们都可能会去一些区住，那些区就是起码有少少华人在那里。但是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其实首先 Chinese 就不是那么多，首先就是我们是90年代移民的算是第一批来的。 因为那时通常如果是在香港移民过来都是住 Hurstville 的嘛。 是啦，可能住 Hurstville 啦、Chesswood 啦，或者 Cherrybrook 啦，即係有几个区呢係比较多华人嘅咁样。嗰陣时候就冇咁聚集嘅，係算係话比较多华人嘅啫咁样。 但通常移民过嚟都係会选择嗰啲地方住。 係啦，咁但係当时我哋屋企选咗地方呢就唔係咁嘅，因为都係他我哋唯一認识呢个朋友个住近啲佢啦。咁呢一个朋友有呢个亲戚咁呢个亲戚呢啲小朋友喺嗰度住嘅或者喺嗰度读书嘅。咁但係佢哋就住到武雷公咁远。咁所以其实我哋係选择学校同埋选择区呢就唔係選擇啲有華人喺附近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呢一件事咧係令到嗰個適應期係更加長同埋更加難。我之前喺節目都有講到啦，就真係先所搬屋搬咗去 Cherrybrook 之後，嗰度係有翻少少華人嘅。我翻嗰間小學一班咧係有兩三個 Chinese 嘅咁樣。Whereas 我之前嗰間學校咧，即係你成間學校咧一隻手數得曬咁多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当我身边是有另一个华人同学咧，即系大家可以 有个照应， 有个照应同埋互相学习，其实反而是令到我英文的能力是飙升的，即系去咗嗰间学校之后，但系反而之前咧就系冇人可以帮到我， 因为你都唔敢同人倾偈啦，直头 唔系最主要冇人帮到我，即系呢个先生讲咩我都唔知道，即系如果系有翻个 Chinese 喺埋侧边嘅，唔系啊呢个先生咁讲啊，咁有时候有啲系佢听唔明嘅，咁就唔系啊佢先生咁讲啊，即系大家有个照应啊嘛，咁所以其实我当时嗰个成长咧就系比较累近。可能在六七十年代的移民似啲嘅咁樣，which is 其實喺澳洲咧，好少人係會有一個咁樣嘅經歷嘅嚇。咁同埋即係同埋我嚟到嘅時候咧，就唔係話BB 出世英文都或者任何語文都未識講就已經嚟到喎。因為如果你任何語文都未識講嘅，咁你咪其實同所有其他 BB 都係same level 啫嘛，係咪？佢又唔識，我又唔識，咁大家一齊唔識，咁大家一齊學咁樣。但係 by the time 我嚟到澳洲嗰陣時候，已經個個都識曬啦，即係唔會有人有語文嘅問題，但係成班裏邊只係得我一個有啫，咁其實就好死啦，你明唔明？因為如果你喺一個比較多元文化啲嘅一個區裏邊，可能有三四個英文係唔識嘅，咁你咪起碼可以 group 埋佢一齊，咁然之後好，我同成班解釋先咁樣，咁跟住之後咧英文唔好嘅，我老師我自己再去就逐個逐個解釋，which is 我去到新嗰間學校， 老師都會更加明白你即係有第二個語言嗰個小朋友嘅需要咯。 which is 我去到之後嗰間學校佢真係有咁做，咁但係我喺第一間學校。就冇啲咁嘅先生就啦啦啦咁講曬一句都聽唔明。 佢當你都其中一個白人嚟㗎啦。 咁跟住之後咧，即係我咪坐喺度畫畫咁樣咯。咁要畫畫之後佢就鬧我。 老師話你唔專心。 咁跟住衰咩咧？就係我 你唔識講。 係啦，我畫畫裏邊即係我畫畫有啲咩問題我都唔係呢個先生鬧緊我啲咩都唔知道，係咪？ 所以就坐喺度俾人鬧啦。 係啦。系啦，咁所以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嘅成長咧，就係同好多九十年代移民嚟到澳洲嘅即係我同輩嘅人咧，其實係比較唔同嘅咁樣樣，同埋我個適應期咧，即係都係有一段時間，咁同埋即係我個視野都廣闊啲啦，因為我真係經過過呢一樣嘢啊嘛，好多其他人冇啊嘛，係咪？咁但係真係好感恩就係咩咧？就真係我語文能力咧，真係其實就要好長時間先學到嘅，但係學到之後咧就 master 到 ，master 嗰陣時候咧就做得比較好啲啦，咁樣。咁所以真係其實而家我無論英文同埋廣東話咧，其實都係比我同輩喺呢一度長大雙方面嘅語言咧，都係好過佢哋嘅咁樣嚇。咁喺中學嗰陣時候咧，即係八年班，其實嗰陣時候我開竅嘅，我係英文係叻咗嘅。咁我開竅嗰陣時候咧，就做咗呢一個中學校報嘅編輯啦。咁as a Chinese，其實呢個照計係好叻啦。其實就嚇咁，但係之後我讀大學之後咧，仲係呢一個大學校報嘅總編輯。咁呢啲大學有成30,000嘅學生，咁我就係總編輯啦。咁樣之後都可以喺 SBS 嗰度做嘢啦，即係用廣東話同埋英文做 live 嘅。 全國嘅直播，呢一個全澳洲得我一個做緊啦。嗰陣時候係嚇，同埋而家即係又開自己公司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嗰個經過咧係係有一個適應期，但係經過咗呢一個適應期之後咧，有好多嘢就睇通咗咁樣嘅。咁同埋都係了解多咗好多嘢嘅咁樣樣。咁喺我呢一段时候，我自己见过啲咩或者经过啲咩咧？咁样我就系发觉咧，其实喺澳洲，如果你有一个嘅政治立场，就系话啊，澳洲鬼系好种族歧视噶咁样样。如果你系有呢一个立场嘅，其实你系着数嘅咁样样吓。而我自己亦都系曾经系做过呢一个嘅受益人嘅。咁因为我读大学嗰阵时候，其实 by that time 我已经知道澳洲唔系一个种族歧视嘅国家啦。咁样样咁，但系即系你知做政客，其实就要呃人嘅咁样。咁其实自己本人都罪过，即係都系用种族歧视呢样嘢呢嚟到呃饭食嘅咁样。原因点解系好简单，其实事实上即係我自己系一个大学学员，系 Chinese 式英文呢，系一个超级着数嘅一样嘢嚟嘅。超级着数。因为点解呢，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鬼佬咁样，咁跟住之后你要得到同学嘅嘅選票啊，或者信任啊咁樣，咁你要點樣做呢？你要喺側邊係要諗好多唔同嘅政策，好多唔同嘅 policy 啊，要喺雞蛋度挑骨頭，呢度有啲咩問題啊，要做 research 啊咁樣。唔單止係咁，仲係有大把其他鬼一齊同你爭嚇。就正如好似一個香港學生喺香港大學裏面要選入學生會並不是易事。咁但係嗱，即係我就喺澳洲就參選呢一個學生會。咁嗰陣時候對我嚟講就好容易啦，因為點解呢，我係身為一個華人嘅參選人嚟到參選嘅候選人嚟到參選嗰陣時候呢，我唔需要有咁多咩政策啊，我使乜講咩政策啊，總之喺街上面中國人中國人過嚟啊，中國人幫中國人投返我，嗱如果唔係呢，你俾啲鬼佬當選呢，佢就會蝦你，會種族歧視啊， 剝削你啲權利㗎啦。 係啦。咁跟住之後佢我即刻投啦咁樣。咁亦都有好多人呢，佢都有呢一個嘅思維咁樣，梗係啦，中國人梗係幫返中國人啦，我都要幫埋，即係所以有啲人呢 咁多啲海外學生。係 呀，喂，佢同我三唔識七喎，唔識我喎，係有人走上嚟咁之後就你係 Chinese 啊，冇錯，真係好啦， Chinese 參選係好好嘅，我幫 你 拉票。 只要你講中文嘅話，其實你已經係好受歡迎， 同聲同氣咯，成日咁嘅，大家中國人同聲同氣，以後有啲咩記住我，細聰你嚟揾我咁樣。你話鬼佬有冇可能做到呢樣嘢？嚇，係冇可能做到呢樣嘢。我自己喺出面拉票嗰陣時候，我可以大大聲聲用中文嚇，用廣東話或者普通話話，中國人幫翻中國人，大家同聲同氣，我可以大大聲咁講。你試下鬼佬可唔可以啊？ 唔得。 你試下可唔可以？Oh, you're white, I'm white. You should vote for me instead of the Chinese。 哇！ 鬼佬可唔可以咁講啊？梗係唔得啦，係咪？咁所以即係當時我自己係呢一樣嘢嘅受益人，而即係其實即係喺呢一個戰場上拉票咧，其實最緊要快，最緊要快，因為嗰一日即係有邊個走過咧，你就即刻拉，咁跟住之後咧就好容易拉贏啊咁樣。咁所以其實當時咧都係靠呢一啲伎倆咧，就係成功當選啦咁樣。咁同埋都係多票數過啲西人係好多嘅咁樣。咁而當時咧我讀嗰間大學咧係發生咗一件叫做所謂種族歧視嘅事端啦咁樣。咁就係有一個 professor 咧就係講一啲人哋被視為係種族歧視嘅言論咁樣。咁呢一樣嘢咧，即係喺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啦，咁樣就係對我哋嚟講咧係一個最大嘅禮物，對我嚟講一個最大嘅禮物。咁一啲唐人嚟到嗰陣就話：喂，你記唔記得呢個 professor 啊？係啊，種族歧視啊，咁樣樣係咁，所以你快啲投我，咁樣我可以保你。 係 咁，所以 因為你個籌碼咯。 咁所以即係當你係一個華人喺澳洲嗰陣時候。你如果又识英文，又识中文，又识得点样利用种族歧视呢一件玩具嘅，你知唔知你几大着数啊？咁样样，唔单止系咁，即系我喺大学嗰阵时候，即系参选过，最后做咗呢一个学生会嘅总书记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我都有机会咧，即系喺啲华人嘅社区团体咧，就系帮佢做一啲傳訊嘅工作啦，咁嗰陣時候當時我係一個即係全澳洲其中一個最大嘅環社區團體嘅傳訊部主任啦，咁嗰陣時候咧好搞笑嘅咁樣，因為咧每一次有一啲種族歧視嘅事情發生嗰陣時候咧，呢一個團體一定要出聲嘅，因為喂要為華人發聲啊嘛，係咪？咁每一次有呢啲事情發生咧，嗰啲僑領即刻好興奮嘅，哇正啊，即係打曬呔啊，咁要擺曬成張台喺度啊，開 press con 啊，喺自己個位前面又擺個 name tag 啊，揾曬即係澳洲TVB 啊，啲電台嚟啊，咁樣樣，咁然之後就，我哋對於呢一件種族歧視事端咧， 就是非常之惊讶，亦都是非常之愤怒。因为我哋华人嚟到澳洲，我哋系作出不少嘅贡献。当听到一啲咁样嘅人嚟到作出啲咁样嘅行为咧，系令到我哋非常痛心。吓，即系佢系咁样样。咁但系可能发生咩事咧？可能系一个饮醉酒嘅一个阿婶，咁跟住之后咧就指住一个华人嚟闹，即系中国猪你翻屋企啦。咁但系一个饮醉酒嘅阿婶啫。咁但系就成班侨领就走出嚟发癫啦，咁样样。咁但系每一次佢做呢一啲嘢嗰阵时候咧，坐喺屋企嘅一啲嘅家庭观众啦，咁样样佢，哎，好讲 讲得好。 吓，咁跟住之后佢又变咗英雄啦，就好巴闭咁样。咁跟住之后佢就走出街，hello， 走出街喺度挥晒手同人讲 hello 啊，咁跟住，哎呀，你哋上次咧讲得好好啊。哎，这个人呢真是种族歧视，咁跟住呢一个乔玲就话，其实呢我哋做呢一啲嘢呢真係唔係话要做咩大仁大义嘅事。我哋只不过係要为弱势社群站起来。其实我哋华人大家嚟到澳洲係唔容易嘅。 哇，其实 我自己都经历过。咁所以当佢听到呢一啲咁嘅说话，我哋係非常痛心。我冇乜咩可以做。 但心里面好开心。 我只係可以。开个 press con， 希望呢一个社会知道我哋中国人唔系咁好虾嘅，咁样样，咁所以之后 呢个句应该冇激动嘅， 咁跟住之后茶餐厅嗰啲人全部系拧住面，哇，边个嚟噶？咁样样，咦，呢个咪嗰个乔玲咯，哇，真系佢非常之心啊，哎，下次投佢一票先，咁就好巴闭啦。咁但系佢其实自己嘅代价系咩咧？系冇嘅。咁但系每次。有呢一啲咁嘅種族歧視嘅所謂種族歧視嘅事情發生，好多時候其實一啲飲醉酒嘅癲佬喺度亂笠嘢，咁跟住之後咧，佢就會走出嚟喺度也文也武喺度，即係懶巴閉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就係第二方面咧，點解種族歧視係可以幫人發達嘅咁樣嚇？另外就係咩咧？呢個都係我自己經歷過咁樣。當時咧，我就係、即係我做好多嘅電台工作啦，其實做咗好多年嚇。咁就有一個叫做澳洲嘅呢叫 community radio， 即係社區。電台咧咁樣樣，佢就比較細嘅，可能係有幾萬人可以聽到嘅一個嘅電台啦，咁樣樣。咁嗰陣時候，我係呢一個嘅社區電台嘅。董事咁樣嚇，咁其他啲董事咧全部好有 quality 個，即係有一啲咧就係 programming expert 嚟嘅，最叻 programming， 有啲咧就係專做 IT 嘅，啊唔係寫程式，係寫即係時間列表嗰啲咁樣嘅嚇，寫 program 嚇時間表嗰啲，咁有另外一啲咧就係IT 好勁嘅嚇，有一啲咧就係專做裝修嘅，有啲咩即係爛咗啊，佢就可以自己去整啊咁樣，咁咧我喺成班 director 嚟講咧，我係最冇 skill 嘅嚇，我係咩咧？我係 multicultural director。咁我就系做啲咩咧？即系我就系负责嚟到安排所有非英语节目嘅一个 director 咁样。咁但系其实我需要嘅 skill 系最少嘅。 嗯哼。 而且呢事實上呢在很多工作的地方呢都是有些即是叫做 equality officer 咁樣，就是話如果公司裏面有哪些是種族歧視的行為呢就即刻 report 俾我咁樣。咁呢一啲 officer 嘅位置有啲咩好處呢？就係、是、當你係有呢一啲咁樣嘅職銜嗰陣時候，你基本上係唔炒得你嘅，因為一炒你人，你就話你種族歧視。咁或者係咪因為我曾經係捉過公司嗰啲種族歧視嗰啲嘢，咁所以你炒我，所以有啲人係唔炒得嘅。同埋有啲真係工會代表啊，喺公司裏面都係唔炒得嘅，有啲人係唔炒得。咁所以你有呢一啲職銜職務嗰陣時候咧，你又多咗嘢做，你得到多啲人嘅尊重。咁所以其實你係。好多好多嘅好处， 同埋啲人唔得罪得嘅。 系啊，嗱唔单止系咁啦，你如果系犯咗罪嘅咁样样，其实你自己都有着数嘅，因为即系我自己就法律系背景啦，咁样样，即系我系法律系毕业，我有资格可以做律师，但我选择唔做啫，咁样样吓。咁喺法律里边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讲关于一啲 mitigating circumstance 嘅，即系话自己有啲咩嘅情况系导致你唔应该罚你罚得咁重嘅咧，咁样样。咁通常咧都系会攞翻一啲即系你自己系受害者嘅一啲嘢出嚟、我细个嗰阵时候俾老豆搞过啊吓，或者我细个嗰阵时候扑亲啊咁样样，咁有好多如果你是非英语背景的人呢就、因为呢我不懂英文成日被人蝦人家种族歧视。咁你的律师呢必定是会叫你在 court 上面说人家是歧视你。 一定要讲 一定要讲这样东西的咁样。咁哇你几多着数啊大佬你犯罪都是咁样。其实即就算我成日都讲你睇 border security 都是㗎即係嗰啲即係无知妇孺师奶将啲。 No English,No English。 係啊将啲咸鱼攞过嚟嗰时候咁之后佢乜都唔申报唔申报唔 declare, 咁样。咁跟住之后你问did you bring any food? Food? No food, no food! 咁跟住之后一打开咁跟住成个箧里面全部鲍鱼同埋海味咁跟住之后就 ,what is this? No English, no English! 咁跟住之后 did you know this is food? Oh, no English, no English! 咁跟住之后 but you, didn't declare 咁跟住 ，oh I don't know I cannot read 咁樣樣 ，body language 都搞唔掂。 係啊，咁好多時候都放喎呢啲人。你諗下，如果一個鬼婆咁跟住之後，佢 I'm sorry I don't speak English， 你諗下你過唔過骨啊？你過唔到骨啊？係咪？咁所以即係當你喺住喺澳洲咧，你如果係一個華人嘅，或者係華人背景嘅人嘅，無論係你喺咩崗位裏邊咧，你都係必定得到著數。你一定得到着數嘅咁樣，咁反方面咧，係咪有啲人有時會歧視下你咧？咁一定有嘅。咁但係當你係得到咁多着數嘅時候，有啲人見到，哇，冇搞錯啊！即係有好多鬼見到，即係呢個女人明明頭先喺機場嗰度同人講價嗰陣時候就啦啦聲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咧過關嗰陣時候咧就俾條友捉嗰陣時候咧，咁跟住之後咧就扮曬嘢話唔識英文。如果你係鬼婆，你見到呢啲嘢嘅，你對中國人有啲咩評價嚇？咁所以即係。好多時候種族歧視係會咁樣嚟嘅咁樣嚇，係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咩咧，就係想分享一下我自己一個嘅 theory 啦咁樣嚇，呢一個嘅theory 就係話咩，就係其實種族歧視呢樣嘢咧，其實大部分咧唔係從外來而嚟嘅，大部分咧係關於你自己嘅 personal condition，即係你自己內裡嘅情況咁樣。咁我嘅結論就係咩咧？我跟住會解釋點解我嘅結論咧，就係、是、即係大家都聽過呢句説話，就係、是、話若要人尊重你，你先要尊重別人咁樣。大家都聽過啦，係咪？咁我有一句説話就係咩咧？就係、是、話若要被人歧視到，你先要歧視自己。我再讲一次，若要被人歧视到，你先要歧视自己，咁样系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嘢咧都系发生喺 由自己 内里嘅，系由自己内里发出嘅咁样吓。嗱，咁我都想好清楚讲咩，即系通常啲人都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咁样。咁所以我就系话咩咧，就即系话有啲咧系好明显嘅，同埋真系有种族歧视嘅。我唔系话全世界都冇，咁但我就话咧喺好多时间系因为咁样啫。咁例如嘅伊斯兰教徒杀犹太人嘅，杀基督徒嘅，咁呢一个系种族歧视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就唔系因为犹太人内在嘅状况，系因为佢哋真系有杀人。咁但系咩叫内在嘅状况咧？咁样。就例如咧，如果你系出街嗰阵时候，你嗰日心情系好靓嘅，你好开心嘅，你见到街上面个个都好开心噶， 睇嘢都靓啲啦。 系啦，但系当你嬲嗰阵时候咧，你出街咧，你又觉得个个都对你黑口黑面，个个都衰嘅。咁同埋呢样嘢咧，即系佢又会即系变成一个自我实现嘅预言嘅，因为你黑口黑面，咁跟住你可能对人唔好嘅，咁人哋咪对翻你唔好 咯，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confirm 咗你之前嘅谂法，就系、是、其实全世界人都系系啊，全世界人都多衰嘅咁样。所以喺生命里边咧，好多时候就真系咩咧？你想见到乜嘢，你就会见到啲咩噶啦。咁嗱，当我讲呢个嘅内在状况啦，咁样即系我当啦吓，你有一日。是一日是见一千个人的，咁其实呢个都好 standard， 一日走出街见一千个人，系咪？好啦，喺一千个人里面有一个对你种族歧视嘅，有一个对你种族歧视，咁你会点谂呢？你个谂法你系咪话喂一千个人只有一个，呢个系 0.1%， 我唔理会佢，定系你会话哇呢一个人种族歧视，其实就代表咗其他嗰999嘅，系佢哋唔出声啫，其实佢哋内里都歧视嘅，有冇听人咁样讲过？ 有。 咁但係你咁样讲有啲咩 evidence 先？ 半杯水嘅理论， 唔单止係半杯水添，即係佢话直情个杯水里面啲水唔系水添，直情係即係佢即係我听好多人就係话咩呢，就係话佢哋唔讲到出口啫，其实我唔知几歧视你呀、 你眼神已经歧视咗你啦。 係啦係啦，冇错。当我听到呢啲说话嗰时候呢，我就知道呢啲必定喺内心嚟。即係如果你係出到街开心嘅，有一个人对你黑口黑面，你唔会觉得其他人都衰㗎、但係即係或者你自己心情唔好，你就真係会见到个都衰、就算人哋对你笑，你话人都唔知系咪耻笑喎，因为咁好笑、又或者或者你又唔抵得佢啫嘛，嘿，有咩叫咁开心咧？系呢个世界啲人个个咁衰，有咩好笑啊？咁样样，所以即系我相信咧，呢一个系一个内里嘅状况嚟嘅。咁但系其实我头先讲过嘅比例咧，已经系好大噶啦，咁样样，因为你一日见一千个人啊嘛。如果你系出街每一日都有一个人对你种族歧视，其实呢一个比例系好高噶啦。你谂下，系啊，每一日其实系好高噶啦，咁样样。你如果真系问心问下自己，有几多人？即系我讲住喺澳洲嘅朋友，你不妨问下，如果你住喺香港嘅，问下澳，即系曾经住喺澳洲嘅人，曾经系有几多人真系 actually 系对佢种族歧视过？嗱、我就住咗喺呢度超过20年，咁样样，我一只手数得晒、有几多人曾经同我讲过一啲种族歧视嘅说话？ 我问心，我真系冇。 你直情冇添， 系啦。 咁但係我哋喺咁耐见嘅人係数万人㗎喎、一即係一隻手都数唔到，咁 你有乜理由话呢个国家一个种族歧视嘅国家咧？咁样吓，所以即系呢一个系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啦。咁样咁同埋嗱，即系我曾经都见过咩咧？我曾经见过咩咧？即系我见过咧，有班废青咧就攞咗一盒鸡蛋，咁跟住之后咧就见到个印度人，咁之后就掟佢架车，咁之后话 go home Indian， 系咪种族歧视先？佢会觉得系。而佢覺得係都係合理嘅咁樣，咁但係之後繼續睇啦，原來之後咧呢班廢青咧，佢叫我肥佬又掟，話肥佬，咁跟住見到個矮人又掟死矮仔，咁樣樣。但係個印度人佢只係見到佢只係見到人哋話佢係死印度佬就掟佢，咁所以佢翻去印度話咧 ，Oh, the Australians are very racist， 同成條村人 係啊，咁要同成村人講，咁之後咁就話死印度佬咁要掟雞蛋，呢個係事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呢班廢青係咪種族歧視咧？其實唔係啊，佢見到你有啲咩特質就鬧啫嘛，係咪？咁其實即係我哋自己問心咁樣樣。嗱，即系如果喺香港啦咁样，咁可能喺公司里边请咗其中一个人系白人嚟嘅咁样，咁呢一个人咧态度好差嘅，对人好差嘅咁样，咁如果你系即系字字浸浸，即系细细阴声细气想闹佢，你话咩？你点闹佢？你话死咩？ 死鬼佬咯， 啊系咯，有个黑人嘅，咁跟住佢又好衰嘅，你话死咩？ 黑鬼咯， 死黑鬼。咁有一间肥嘅，即系嗰老细系肥嘅，佢对你好衰嘅，你点嗌佢？ 死肥佬。 咁啊系咯，即系其实即系。我哋好多時候即係見到話，哦 bloody Chinese， 即係我哋聽到呢啲，即係我哋會好 hurt 啊咁樣。我哋以為係因為我哋係 Chinese 人哋鬧喎，咁但係其實個理由其實係咩呢？只不過係人哋係會用第一個見到嘅特徵嚟鬧我哋，就係咁啫嘛。咁如果嗰人係有錢嘅，你咪話佢咩啊死 有錢佬 二世祖咁樣咯，係咪先？嗱，即係其實死肥佬、死鬼佬、死黑柴、死中國人、死鬼佬，即係其實呢一啲説話全部都係負面嘅咁樣。咁但係你只不過係選擇一個最明顯嘅特徵嚟鬧嗰個人嘅啫咁樣。咁所以其實就算有人係話你 bloody Chinese 咁樣， 咁你真係 Chinese 喎。 咁你又真係 Chinese 啊嘛？咁佢又真係唔中意你啊嘛？咁但係其實你又未必係因為佢係 Chinese， 佢可能係有好多其他 Chinese 朋友，但係佢都會咁樣話你咯嚇咁樣。所以其實呢、這、一個即係好多呢一啲嘢咧，你當時喺嗰度俾人鬧緊，或者你當時係受緊呢一樣嘢嗰陣時候咧，你唔會睇得咁清楚。但係如果你係喺外邊睇，再睇呢一樣嘢咧，你嗰個睇法可能會唔同嚇。咁我都要加句就係話咩咧？我唔係話所有人都唔係種族歧視，必定係有種族歧視嘅人嘅。咁但係你點樣剔呢一樣嘢咧？或者呢樣嘢係咪真係傷害到你咧？呢一個就係你自己 同埋個嚴重性 係。係啊，呢個就。呢樣嘢有冇令到你心噏咧？呢一個就係你自己個人嘅 condition 啦，咁樣就好似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係樣衰嘅，係你要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係樣衰嘅。你出街嗰陣時候，人哋望你咧，你就我係咪因為太樣衰，所以人哋特登望我？又或者人哋唔望你咧，你話我係咪因為太樣衰，所以個逃避我？咁你要先有呢一個思想，你先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啊嘛。咁呢樣嘢我自己都經歷過嘅，因為當我係 teenager 嗰陣時候，十零歲咧嗰陣時候，即係你知，即係啱啱成長緊，有啲咩期啊，叫青春期呢啲，好尷尬啊嘛，好 awkward 啊嘛啲時候。咁嗰陣時候個人評價 self esteem 又唔好啦，咁樣樣。咁嗰陣時候我記得咧，我行出街咧，側邊聽到人笑咧，我就諗係我就諗人哋係笑我噶，唔知你有冇經歷過咁樣？但係好多年青人都會經歷過啲咁嘅嘢嘅，咁即係如果你係青春期有啲咁嘅嘢，其實都 OK 嘅咁樣嚇。咁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你係整個生活都係咁，其實呢個係病嚟嘅嚇，即係呢個係受害者妄想症嚟嘅。即係你去到邊度，你都即係戴住一副眼鏡，覺得誒係咪有人歧視我？呢個人係咪歧視我咁樣？咁所以點解有好多人嚟到澳洲咧，即係聽過好多所謂嘅種族歧視，就係、是、故事就係話咩？就係、是、話我去麥當勞買個包，我排隊排耐啲嘅咁樣。咁就怪人哋歧視我哋啦。 同埋我相信咧，有多即系啱啱移民到嚟，即系呢一度嘅我哋叫做少數民族啦，即系會有一個有少少自卑嘅心嘅，即係始終嚟第二個國家咧，咁你又咩都未識，又未適應到，咁變咗個感覺令到你壓抑住就覺得，哎，我咁自卑，即系人哋睇我都系即系低一層噶啦咁樣樣。 或者其實個最大問題就係咩？其實你係自己睇低咗你自己，就將你自己睇你自己嘅睇法咧就。摆咗喺人哋身上，套咗喺人哋身上，即系如果好似我头先个样衰嘅 example， 你自己觉得样衰，你都会觉得其他人觉得你样衰嘅咁样样。好，我哋翻嚟继续解拆。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返嚟第二节嘅澳洲路边社啦，咁样咁，所以真系都系讲翻嗰句咧，就系、是、话要人哋歧视到你，你先要歧视自己咁样样。咁头先就讲到关于呢个受害者妄想症啦，咁样样。咁、我话俾你听咧，其实真系喺西方国家咧系有好多人呢个受害者妄想症嘅吓。咁、所以真系前咗排圣诞节啦，咁样样。咁其中一个啲左交走出嚟话一个好歧视嘅圣诞歌就系咩咧？就系、是、White Christmas。咁咪好明显知道 White Christmas 即系白色圣诞，系讲白色嗰啲雪啊嘛，大佬。咁但系佢就、White Christmas， 你咪即系话白人先， 白人 黐咗线咯咁样。嗱呢啲咪系有病咯。咁同埋另外即系有一张贺卡嘅。啊！呢張賀卡咧就係、是、有即係好多太空嘅圖片啦，咁樣樣。咁、其中一個字就寫咗 black hole 咁樣樣。咁跟住啲黑人又走出嚟話呢個係歧視。咁喂，咁但係呢一個即係科學 terms 真係叫做 black hole 嘅咩，大佬？ 直譯啫。 你諗以前咧，佢286、386嗰啲電腦咧，即係如果你有hard disk 嗰陣時候咧，佢係會有 master drive 同埋 slave drive 啊嘛。嚇！而家就改咗名啦，叫 primary 同 secondary。 哇！一個字唔講得㗎啦。 因為你話 slave， 黑奴歷史啊，咁樣就咁樣。但其實佢意思唔係咁啊，其實係個 master drive 係要拖住嗰個第二個 drive 咁樣樣，係咁解，即係畫寫電腦嗰啲人，佢冇諗過要歧視黑人先，就冇咁樣。但係呢一啲又係有病啊。同埋美國啊，話俾你聽，即係香港黑啡啊，嚟到澳洲都可以講 black coffee 咁樣樣。但你喺美國千祈唔好講啊 ，black coffee 係唔講得，因為歧視噶。喺美國呢個叫做 coffee without cream 啊，叫做嗱，即係呢啲 white black 啲都唔講得噶啦。 啊，咁先呢啲咪黐咗線咯，呢啲就係咪嗱？咁我有啲咩嘅證據就覺得其實話種族歧視呢樣嘢係好多時候係你自己內在嘅情況，即係你點樣睇自己嘅咧咁樣。嗱，其實我哋就好簡單就可以做一個自己個人嘅測試嘅咁樣嚇。咁咁我就係啦，問下呢個測試，咁就問下你啦咁樣。好啦，你有一日行街咁樣，咁跟住咧你見到咧街邊有個乞衣，咁跟住個乞衣指住你大聲笑，話死窮鬼。 个乞衣指住我， 系吓你会唔会嬲？ 唔嬲， 你唔会嬲，你会笑或者可怜佢添，甚至因为你唔同意啊嘛，因为你唔同意佢讲嗰句说话嘛。嗱、但系你见即系死穷鬼，即系好明显佢其实系饮醉酒啊，其实系咪先吓嗱？咁但係喺澳洲，你見到好多所謂嘅種族歧視嘅事端咧，通常一係一啲即係係被邊緣化嘅極窮嘅人，又或者係一啲乞衣啊、啲飲醉酒嘅人先會做啲種族歧視行為，普通人係唔會咁做嘅。但係嗱，我問翻頭先嘅 example 啦 ，OK， 你出到街有個死有一個乞衣咁要死窮鬼，你唔會嬲 ，OK？ 咁但係啦，如果你老闆嘅咁樣咁跟住之後揸住杯紅酒咁樣，其實你都幾窮下噶噃。咁你就可能会上心啦，咁、你就可能会上心啦。点解呢？因为其实你自己就有一个阶级观念、其实你自己有一个观念就是你老板咧系高级过你，你自己喺中间，个乞衣喺下边，咁当系有你低级过你嘅人嚟到笑你嗰阵时候咧，你唔会上心噶。因为因为你根本觉得你自己好过佢，咁、其实到某程度上，其实你系歧视紧个乞衣嘅，即系你觉得佢系渣啲嘅咁樣，咁你應唔應該歧視一個黑衣呢、這個就另一個問題啦咁樣嚇。有啲嘢係更加 absolute 嘅，即係 absolute 啲嘅咁樣。例如嘅考試嘅，好啦、有一個同學咧 fail 咗嘅，你攞80分 OK 嘅咁樣。咁跟住佢攞80分嗰、那個 Ivy 你好渣，你攞80分啊。你要點反應？黐線啊！你 fail 咗仲笑我死啦你嚇。咁但係嗰100分嗰個人有咩意思啊？你又排第二啊！你永远都唔可以跨越过我噶啦。咁啊系嘅，我日日读书用好多时间，系你咧。嗱、啊，咁你咪上心咯。因为你知道佢真系叻过你啊嘛，佢就系咪先？系咪啊？咁所以即系有边啲人系会冒犯到你呢？就系、是、如果你视为嗰一啲人系高人一等嘅，嗰啲人先至有可能可以冒犯到你。好啦，问心。如果是有三个人说 I hate Chinese people， 我最憎中国人、有三个不同的人讲，一个是冇着衫的非洲人讲、有一个是一个菲佣、另外一个是白人的、你会不会三个人讲你都同样一样咁上心？嗱，你就不要答，因为咧答咗会死嘅呢啲。啊！呢、這個 trick question 嚟，點解咧？因為你點答都死嚇嗱、即係其實唯一嗰個就係唔上心啦。但係真係我真係會 question 係咪真係有人會唔上心嚇？同埋、如果係唔上心嘅，咁啊真係好咯，咁真係冇人歧視到你咯。咁呢個係好嘅，咁呢個就比較自我。 即係你有自信心爆棚， 自信心咁樣。咁如果有人話唔係㗎，全部都會傷害到我㗎，咁你係死啦。咁你應該睇醫生，你有自卑感。咁即係就算如果係個乞衣話你咁，跟住即係你話你死窮鬼， 你 覺 得即刻喊 哦，咁你都喊咯，係咪先？咁但係大部分人係會點咧？佢其實。是会觉得呢 黑人少少傻嘅，你翻埃塞俄比亚啦，你要咁样样啊嘛。嗯、菲律宾嘅，你翻菲律宾耕田啦、啊，你唔使嚟我香港嚟做菲佣啦、啊嗯。你点解要嚟我做菲佣啊？吓、嗯，点解啊？你唔翻菲律宾，你咁样样啊嘛。但系如果白人，你点同佢讲啊？你翻加州啦。你见唔到，即系你就算呢三，即系其实三句说话系一样嘅、嗯，你只不过系叫佢翻翻去佢之前来自嘅地方啫嘛。 嗯、 好啦，你翻翻埃塞俄比亚，哇呢句 offensive， 点解？ 翻艾穷 系啊，你翻翻去耕田，哇呢句 offensive， 但系点解你话你翻翻去加州就唔 offensive 啊？ 系啊。 点解？好简单，因为其实事实上系中国人向往西方文化，向往美国，向往加州，向往白人嘅文化 崇洋。 崇洋根本就系咁。你唔好话，即系我同普通人讲啊，我贴钱俾你去埃塞俄比亚或者去菲律宾住啊、嗯，你都唔制啦、 嗯。 你就算有城堡住，你都未必去嗰度住啦。咁但系有好多人系俾钱去加拿大住，几百万几百万投资移民咁样去。点解要咁做啊？因为你崇尚人哋啊嘛。咁、 嗯、 你崇尚人哋意思就即系话咩？即、就、系、是、你觉得你自己冇咁好啦。 即系你承认咗嗰个对方嘅国家生活好啲。 系啦，嗱，所以见到呢个其实呢、這个其实系一个民族嘅自卑感嚟嘅、 嗯。 你系因为自卑，你系根本睇低自己啊。Otherwise， 真系有 confidence 嘅人，真系觉得香港或者中国系比全世界任何地方好嘅。你指翻个人话，你翻去佛罗里达州啦， 嗯、 你翻去你翻去加州啦，咁样样。嗯呢句真系会系 offensive 嘅，如果事实上你住个地方真系好啲嘅话， 系 咪？所以咧都系嗰句说话啦，就系、是、若要俾人歧视到，你先要歧视自己。 嗯， 其实好多人系会可能讲同一句说话，即系你就算去咗东南亚或者非洲做呢个山寨王，你自己有自己嘅城堡住嘅咁样样，侧边嗰啲人都可能不停歧视你嘅、死中国人。咁但系。出个帐啊，系啊，我入去，我喺度住城堡嘅，系我喺度住城堡。我雇佣嘅人咧，全部都系你嘅人，你哋嗰啲民族嘅人，全部都系 serve 我，你咪憎我咯？点解啊？因为你唔抵得，因为你妒忌，你会咁样样啊嘛，系咪先？但系人系讲同一句说话啫，嗱，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华人去到澳洲嘅，即系有一个西人话，哦 ，I hate the Chinese， 咁然后种族歧视，真系。咁但系如果你去非洲嘅，你自己住一座城堡，咁跟住有大把非洲人同你喺度侍奉你嘅，咁样样，人哋话，哎呀，啲中国人咧真系衰啊，咁样样，咁然之后， 傻啊， 系，你唔会理佢哋，点解？因为你有阶级观念。 嗯 即系你会话佢，因为你唔抵得。但系你去到西方国家嗰阵时候，你唔会话，嘿个鬼佬唔抵得我啫嘛。人哋有啲咩唔抵得你啊？ 系 唔系人哋可能真系有嘢唔抵得你噶，但系你唔会咁样谂啊嘛。个问题系系啦，咁、所以我好相信咧，点解好多华人嚟到澳洲觉得人哋种族歧视咧？其实因为佢系自己睇低咗自己。呢、个其实我觉得系悲哀嚟嘅吓，呢、个系悲哀嚟嘅。其实唔应该系咁样样嘅，其实唔应该系咁。 所以啲人点解话二等公民就 系 咁？ 系其实佢哋自己觉得系二等啫、但系其实佢哋嗰个位置都唔知几高， 系 因为佢哋系公民，佢可以做公民， 同澳洲人一样， 系佢可以做公民。因为喺香港佢唔系一等公民啦，喺香港佢公民都唔系，因为香港人系冇公民权嘅， 冇国籍。 系啦，嗱，但系有啲乜嘢系会令到呢一个嘅即系呢一个人系睇低自己嘅咧？其实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咧，就系语言能力。呢、个都系我自己曾经经历过嘅。当我英文系唔好嗰阵时候咧，我真系睇低自己。 系 呢、个事实。咁、当我睇低我自己嗰阵时候咧，我就觉得人哋系睇低我。所以即系我唔系即系，所以我话其实呢啲嘢我系自己经历过，我唔系乱噏。呢啲我系自己经历过嘅。尤其是对香港人嚟讲，你英文好唔好嘅，其实系反映咗你嘅教育水平嘅。是不是即如果你在、香港之後有一個西人問你 Excuse me, where is 尖沙咀然後之後你 I don't know, 喂 Daisy 你說呢、哇你這樣 很面懵的是不是你這樣很面懵的、所以你如果是不懂講英文甚即不要說在澳洲你甚至在香港不懂講英文你都怕被人笑、你都盡量不說你怕被人笑、何況來到澳洲被迫你要說、所以如果你语文能力是不够高的人家讲了一阵时候你 听不到的你很难会不看低自己。但是呢我自己留意过什么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去日本的时候呢日本人都是个个不懂讲英文的。你的铺头个个都不懂讲英文的。但是他们个个都坚持讲日本文。个个都坚持讲日文的。如果一个西 人, 是人 西人去到香港香港人不懂讲英文香港人会面红。好了。西人去到日本，日本人唔识讲英文，日本人会唔会面红啊？ 唔会， 唔会，佢不停 佢不停一啲一多，咁跟住之後不停喺度同你講日文添。點解？ 出曬工。 點解？因為人哋有民族自信。 嗯。 即是你同不同意日本人都好，这个事实他们民族的、那个、民族性 很 强，他民族意识很强。同埋另外就是什么呢，日本他自己都是国际城市，香港也是国际城市，日本也是国际城市。是就是just because 他不懂讲英文没影响他们即 做生意 的问题。还有 世界就是这个国即是这个国家世界上面的个地位都还很高，就算不懂英文。 即所以由此可见，其实你是看到这个自卑感，就算是只是你讲语言能力，其实都是反映了这个自卑感的问题。日本人不懂讲英文不会自卑，香港人不懂讲英文必定自卑。自卑嗰阵时候咧，你就觉得你自己嗰个地位冇咁高啊。咁所以当你去到一个社区或者去一个国家嗰阵时候，你自己睇唔起自己，你就将呢一个思想就套咗喺人哋嗰度。你系觉得人哋睇唔起你，其实事实上系你自己睇唔起自己，你觉得你自己系二等咁样。好啦，所以呢一个咧，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你自己心里边内里嘅一个嘅情况嚟嘅咁样。事实上，香港人佢系。覺得自己嗰個文化，即係包括香港文化同埋中國文化係次等嘅，呢個係事實。咁所以點解即係當香港人係崇尚其他嘅文化係邊啲文化呢？必定係西方嘅文化。喺香港嘅例如睇西片就好巴閉喎。我成日都講就係咩呢，西片講粗口就得。但是港產片講粗口就呢啲好俗嘅，係啦，就咁樣樣。哇！你有冇睇到 Wolf of Wall Street 啊？即係啲 F 啊，不停咁樣 F 得幾犀利。 成套戲 係啊，不停咁 F 喎。 係。 咁樣，因為你崇尚西方嘢嘛，唔好講衣服啊、衫啊，即係 fashion 嗰啲，你全部都係睇歐洲同埋都係西方國家。如果你 睇雜誌，睇英文雜誌都叻過人啦，你覺得？ 係啊，哇！我睇西部嘅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CMP， you know？ 飲杯咖啡喺 coffee shop 度， 飲咖啡哇幾巴閉啊！或者去 high tea 嘅，咁你嗱點解你咁崇尚呢啲嘢咧？點解你唔崇尚好似澳洲土著坐喺地下度食蟲咧？即係你點解唔崇尚呢？因為你覺得嗰啲渣啲。因為你而家食 high tea 巴閉啲，你覺得你自己嗰個民族嘅嘢咧係冇咁勁嘅嚇咁樣，咁所以你覺得飲茶同埋食 high tea 邊樣巴閉啲啊？食 high tea 啦， 咪就係咁咯。其實根本係你中文自己睇低咗自己咁樣。若要人歧視到你，你先要歧視自己。嚇冇乜時間播呢、這個，咁但係咧。即係最近咧，網上就喺度傳緊即係一段短片咁樣，咁佢就係話咧即係呢個鬼佬做嘢同埋唐人做嘢嘅分別啦咁樣。咁佢就有幾個 example 嘅，即係佢就話咧，如果一個鬼佬咧坐喺地下咁跟住之後睇書嘅就，呢個好有型。咁跟住如果係唐人做咧，扮嘢。如果係著皮褸嘅。靓仔大方啊！如果唐人着皮褛嘅就系扮晒嘢 M K look， 如果系鬼佬搭膊头嘅咁样样啊，即系大方咁样样 吓 friendly。但系如果唐人做咧就系猥琐咁样样嘅，即系佢做咗好多呢一个 comparison 咁样样吓。咁佢即系嗰个讲法就系话咩？就话点解有啲嘢鬼佬做得，点解有啲嘢系我哋香港人唔做得嘅咁样样？咁佢就觉得呢样嘢系歧视啦咁样样 吓。Okay. 覺得呢樣嘢係歧視，咁我就留意到兩樣嘢係好重要嘅。咁第一個問題係邊個歧視緊邊個？嗱，家陣而家係話著皮褸係 M K look， 而家係咪鬼佬講先？ 唔係， 係咪話he's wearing a leather jacket， he must come from Mongkok。会不会咁讲嘢？梗系唔会啦。M K look 系边个讲噶？ 香港人 讲啊嘛，系咪先？嗱，如果你系一个 Chinese 咁，跟住之后你搭人膊头，how are you 咁样样，啲鬼佬会唔会话你猥琐啊？ 唔会 噶，佢话you are so disgusting and creepy， 会唔会咁讲？唔会噶，系边啲人咁讲啊？香港人咁讲噶嘛？你饮咖啡嗰阵时候，你喺澳洲一个同人饮咖啡，啲鬼佬会唔会look at that？ This person is drinking a coffee， he's pretending to be cool。有人会咁讲啊？ 冇 人会咁讲，但系你喺香港。揸住杯 Starbucks 咖啡咁，跟住喺条街度四围走嘅咁样，人哋话咩？人哋话你扮嘢，系边个歧视紧边个？系香港人歧视紧香港人，即系香港人话呢啲嘢鬼佬做得嘅，但系呢啲中国人做就唔得啦。咁所以其实之前咧，其实有个 point 系讲得好啱噶，即系嗰啲即系嗰啲亲建制嗰啲咧，佢哋就影咗幅相，就有班鬼妹咧坐咗个地铁嘅地下，咁跟住之后就话你班崇洋鬼咁样样吓。咁又真係喎，成班鬼妹坐喺個地鐵嗰度係 OK 喎，但係你大陸人踎喺度個樣就唔同。 嗯， 呢個事實。 嗯， 坐台踎兩回事嚟。 或者就算佢坐喺度瞓喺度啊，其實都係有分別，都係有唔同咯，咁、樣。咁點解咧？因為崇洋咯，因為崇洋咯。你覺得呢樣嘢係西人可以做，但係唐人就唔做得嘅咁樣。咁呢一個歧視唔係來自外邊啊，係來自自己啊， 心底裡面。 冇錯。咁所以呢個又即係更加引證我一路講嘅，就係、是、其實唔係人哋歧視緊你咯。是你歧視緊自己咯，即係香港人佢自己都識得整嗰段片嚟到 highlight 咗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呢一個歧視唔係來自外地人啊，呢個歧視係來自自己啊，係你自己睇低咗自己啊，嚇你自己冇呢一個民族嘅自信啊，你唔係好似日本人咁，日本人唔需要學講英文，就係咁啦。好啦，呢個第一點啦，就係話其实到底边个歧视呢？就是自己歧视紧自己。同埋第二就系咩咧？头先即系喺呢一段片佢所列嘅所有嘅事情啊，其实都系一啲西方文化嘅嘢嚟噶。即系坐喺地下睇书啊，你搭膊头啊，咁跟住Hello Kiss 啊，咁样样，呢啲全部都系西方文化嘅，唐人本身系唔会做嘅。喂，咁你当系一个东方嘅人做一啲好西方嘅嘢，即系人哋话你扮嘢好正常啊。即係或者最起碼呢個起碼係崇洋咯，係咪先？所以其實即係呢段片係俾我哋睇到啲咩呢？其實就係寫實咗，就係香港人對自己嘅冇信心，同埋對自己嘅自卑感。第一就係自己歧視咗自己，同埋第二就係你點解要崇尚其他人嘅文化？就係咁啦。係啦，即係希望解釋到呢樣嘢咧，就係話其實當你係覺得人哋歧視緊你嗰陣時候咧。好可能是因為你已經先歧視了自己咯、如果你是鐘嘉欣嘅咁樣樣，咁跟住你走出街，咁然之後個阿嬸指住你話，指住鐘嘉欣話：哎呀，你都唔靚嘅咁樣樣。你喺鐘嘉欣會唔會上心啊？ 唔會， 佢唔會，佢知道自己靚啊嘛。好啦，如果你對你自己個人嚟講係有信心嘅 ，as a person, as a Chinese, whatever，OK？、Okay? 咁人哋喺街度話死中國人，你會唔會上心、如果你對自己冇信心嘅？你就 一定會上心， 會上心。如果你對自己有上心，這個咩人啊？你個師奶話我鐘嘉欣樣衰，你行開一邊啦，係咪？美國人都係一樣噶。點解美國去到阿富汗啊咁樣可以哈哈巴巴咁樣？即係我相信好多阿富汗人，佢係唔想見到美軍嘅，佢都會話死美國佬，好我最憎你啲美國佬。我相信佢係聽唔少呢啲嘢，但係美國軍隊會唔會？ 我俾个 阿富汗人闹，佢歧视我，佢话佢最憎美国人，佢会唔会咁啊？佢唔会啊，佢话点解你憎我呢？因为我有权柄，因为我系世界警察，你憎我系正常，咁样样咯。所以人哋歧唔歧视到你，你要问翻你自己，你自己个人有个 condition 系点？但我理解嘅，如果你嗰个语文系，如果你去到嗰个语文水平系未去到嗰度咧，我理解你点解会觉得系被歧视。咁同埋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即是华人文化的自卑感的问题的、其实是华人他自己是有自卑感，这个是一个悲剧来的，这样所以其实都很惨的这件事。那节目时间不好多，其实我都想回应一些网友呢，在上个星期录完那个节目就想我回应这件事的，那我尽快啦，即是我有几点在写了、那我讲回这件事啦，那就听众呢就想我评论一下关于回流这样、那个暗示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澳洲是这么好的，那为什么个个都要回去香港呢？那样，那我这一方面呢就三个答案的、那第一呢就是，那如果是真的个个回流回香港，为什么澳洲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华人呢？你试下去下 Hirstfield 和去下 Chinatown、你试下去下澳洲的大学，看看是不是整街都是华人这样、好了，第二就是、其实咧，好多时候在澳洲的华人咧，佢就唔系叫华人，系叫华侨嘅。侨嘅意思就真系咩咧？就真系侨居。侨居嘅意思就真系咩咧？就真系我唔系属于呢一度嘅，我始终有一日都系会，系啦，翻屋企噶啦，咁样寄居咁样喺度嘅。咁第三就系咩咧？就系呢一句说话叫移民监啦。咁好多人咧，即系佢哋一开始嚟到澳洲嘅时候，就已经话自己系坐移民监，吓坐监即系咩咧？即系会放监啦。意思就真系话咩咧？就自己系根本冇意图留低嘅、所以香港咧就留低。我好耐冇听过呢个 terms 啦，就系太空人咁样样。点样太空人啊？咁所以根本其实就冇意图，冇意图留低嘅。所以都是想攞咗個國籍，咁跟住之後就走啦。咁同埋呢一個咧就唔係局限於喺澳洲嘅，其實總之香港人去到邊度僑居， 八九之後九十年代移民潮，去到邊度僑居咧都有大量回流嘅。但係呢一件事咧喺好多其即係喺其他國家從來未見過呢樣嘢嘅，因為香港一個好特別嘅地位，就係好多Chinese 好多香港人就係想睇下呢一個一國兩制 work 唔 work。如果唔 work 嘅就買翻個保險嚇，有啲咩醫鬱咧就可以即刻成家咧就搬走咁樣樣。呢一個只不過一個保險嚇 insurance policy。事實上就係咩呢？就係真係你喺澳洲或美國加拿大未必有香港咁好揾嘅，即係香港係尤其是九十年代起飛嗰陣時候係賺好多好多錢。咁同埋而且移民又事實上又真係困難，好似我頭先所講呢一個困難係啦，呢一個困難係即係你唔好話移民去一個新嘅國家，你就算由一區搬去另一區，你自己啲街坊全部都冇曬咁樣，都已經係不容易嘅事啦。哇，何況係要移民？咁所以移民。事實上是困難的，但困難是否因為歧視你呢？剛才就說了，我自己就覺得不是的。咁同埋即係點解回流呢？咁樣就算話回流呢，你都見到尤其是喺九十年代呢，好多人呢都係希望自己嘅仔女呢就留低，有好多阿媽呢即係都唔想同老公分開咁耐呢，就將啲細路仔呢就留喺呢一度咁樣，就俾佢喺度讀書。咁點解喺度讀書呀？點解香港有咁多學校唔喺香港讀呀？哎，點解呢？好明顯啦，咁樣。同埋另外就係咩呢？就係香港大學要畀學費㗎嘛，係咪？澳洲呢，如果你係 citizen 呢，嚟到讀大學呢係唔使交學費嘅。咁但係個學費就係點呢？就係當你喺澳洲納稅係多過唔知四萬幾蚊咁樣呢，就要開始慢慢還返啦。但係如果你永遠返返香港呢，你係一毫子都唔使還咁樣。所以回流返香港嘅理由係咪因為澳洲咁差呢？個人嚟講我覺得唔係。好啦，呢个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呢就係、是、有人就咁样讲，就 wish me good luck 咁样。咁点解 wish me good luck 呢？就係、是、因为话嗱，你读到法律系好巴闭咁，但係呢你知唔知呢就有呢一个嘅嘅问卷啊 ,survey 嘅，就係话有好多专业人士呢，如果係华人呢都曾经俾人系歧视过咁样。咁嗱即係就几点啦。首先第一，如果呢一个问卷系问我呢，我都会话有歧视过嘅。因为今日已经分享过，同埋上个礼拜都有分享过，就係、是、话小学点样俾人歧视啦。所以 同埋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头个几集。 係有歧视过嘅。咁同埋第二嘅就係、是、第二嘅就係咩呢？就係呢一个你都系自己嘅internal condition 咁样，其实都系。咁我唔單止俾人歧視過，因為我係 Chinese 啊，有人笑過肥啊，有人笑過矮啊，有人笑過啲頭髮唔靚啊， 嚇！但係就唔關個皮膚國籍事啦。 唔係，咁國籍係其中一樣咯，咁樣樣。咁我大把話柄俾人話噶啦，亦都有人話我粗魯，有人話對人態度唔好，有人話即係有時做事 concentrate 唔到嘅咁樣樣。有好多人因為好多唔同嘅理由嚟到話我，嚇咁樣樣。咁種族只係其中一個啫。咁同埋就咁樣嘅，其實事實上就係咁樣嘅。你問任何喺香港翻工嘅上班族，你問任何一個，你問下人哋有冇被委屈過，你問任何一個，你試下有冇曾經俾老細屈，有冇曾經俾人整蠱。好啦，如果同一個人，即係佢就係話，佢會叫一樣嘢做委屈，但係將呢一個人搬咗去澳洲，委屈佢嗰啲人全部係鬼佬咧，佢會點講？ 歧視， 種族歧視就係咁啦。咁所以當你係問嗰人有冇俾人歧視，佢、 有 啊，有 啊，個個都有啊， 就係咁咯，係啦咁樣。所以我同我頭先都解釋過咧，就係、是、其實You take some, you lose some， 即係你有一啲好處，有一啲壞處咁樣樣。事實上你係可能會俾人歧視到你嘅，我覺得呢個機會低，我自己個人嚟講都唔高咁樣樣。咁但係你自己都可以得到好多好處。我頭先都講咗，之前喺另一個節目都講過咧，就係、是、關於個 bamboo ceiling 嘅嚇，咁就係話即係有好多唐人咧係達唔到一啲嘅高級啲嘅職位，咁佢就會賴係種族歧視咁樣樣。咁我之前咧就係、是、解釋過呢樣嘢啦。咁其實有成集係解釋嘅，但我好快講一講啦。咁其中一個理由呢，就係、是、因為華人成長嘅時候呢，華人小朋友成長嘅時候呢，就係、是、唔善於一啲團體嘅嘅一啲嘅活動啦，或者係領袖能力嘅嘅活動啦，例如體育啊咁樣。咁好多時候都係自己一個去溫書啊、讀書啊、補習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候係比較難呢同人可以溝通到，同埋領導能力係比較低嘅。即係所以點解就算喺香港呢有好多嘅老細，當你係俾咗權佢嗰陣時候，或者係做 manager， 你俾咗權佢，佢變咗一個唔同嘅人，佢發咗癲，因為佢唔識得點樣利用呢一個權利啊。Whereas 如果你係喺小學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哋喺澳洲小學嗰陣時候咧，做風紀啊，或者做 class captain 或者 sports 嗰陣時候係輪流嘅，嚇輪流喺嗰一個星期你就有呢個 authority。但下個星期就傳俾另一個人噶啦。咁當你有呢一個 authority 嗰陣時候，你係可以即係記人過啊咁樣樣，人哋做錯你可以寫低佢個名。但係你試下你亂咁咁樣寫人哋嘅名啊， 咁下個星期到人哋做翻，人哋咪寫翻你個名咯。咁、所以你識點樣以禮待人，喺體育都係嘅，即係你話你有冇搞錯你個波點樣掟噶？咁跟住之後人哋咪唔尊重你咯。大家一齊食 pizza 嗰陣時候，咁你就唔同佢傾偈咯。但係你慢慢學咗啦，你識得點樣對人好啲啦。咁到你真係去。做事嗰阵时候，翻工管理嗰阵时候，咁、你咪有呢个 skill 咯。但系唐人咧 ，Chinese 咧系欠缺呢一个 skill 嘅，因为咧始终咧西人咧佢嗰个个人个意志咧系比较强啲，系比较强啲嘅。咁、所以即系好多西方人咧，即系如果佢系唔妥你自己嘅做法，佢系会出声嘅，佢系会结党咁，然之后话我哋而家成班走埋一齐唔妥你呢、這个板球 captain。会咁样嘅、但你谂下唐人会唔会咁样做？ 暗春 咯，哎呀，唔好出声啦，唔好做啦，唔好出声啦。 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系啊，你谂下，如果真系有一个羽毛球 captain 咁样，就成日闹人嘅咁样。首先，华人系会比较尊重权柄，比较尊重 authority 嘅，咁、所以俾人闹都 OK， 因为佢系 captain 啊嘛，佢可以闹我嘅吓、鬼唔会咁样，唔会俾你乱咁样闹佢吓。咁、所以咧，闹人嗰个人咧，佢就冇咁容易咁快学到，咁快反省到。咁所以点解香港有咁多 manager 系可以乱闹人啊、发癫啊、乱咁做嘢啊？冇人会敢出声噶， 因为你 系经理，系啊，你系经理啊嘛。嗱、喺西方国家唔系噶，你咁样闹 complain、做咩？咁所以你咪都會好快學到咯。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 leadership 嘅問題，真係事實上華人真係欠缺嘅，大部分華人真係欠缺嘅咁樣樣。咁同埋另外就係咩咧？就係好多華人嗱，華人事實上咧係欠缺創意嘅，嚇係欠缺創意。你睇下中國幾多億人啊？嚇佢哋係佢喺中國喺電腦科技方面算係做得 OK 啦，係咪？做得 OK 嘅，咁但系你睇下中国喺科技方面系发明咗啲咩？基本上冇嘢嘅。你睇下有啲咩网站啊 ，WeChat 啊、阿里巴巴、淘宝啊，有边个系自己真系自己创立一样新嘢出嚟？全部学人啫嘛，全部都系因为中国唔俾 eBay 入去中国。如果中国系俾 eBay 入去嘅，点会有？点会需要有淘宝啊？点会需要有咁多阿里巴巴啲咁嘅嘢？根本就已经系可以做到啦。咁所以中国人其实系欠缺创意。你做一个领袖最紧要咧，就系有创意咁样样吓。同埋咧，中国人亦都系有一个传统咧，就系默默耕耘啊嘛，咁样样吓，即系话默默耕耘咧，最终咧就有人 notice 我噶啦。咁但系其实事实上喺呢啲工作嘅地方咧，其实就唔系咁样嘅，其实就唔系咁样。嗱，即系如果有一个 team 咁样样，有一个 team。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嘅嘢嘅咁样，咁我咧系通常咧系嗌其他人咧就做我啲嘢嘅咁样。你有冇发觉通常公司都系升呢啲人职嘅？ 系啊。 点解？你知唔知点解？因为你谂下，点解其他人会帮你做啊？点解佢帮你做？因为你一定系有啲办法。你一啲辦法可以 motivate 到，本身唔应该系自己做嘅都可以俾到其他，即系都可以俾到其他人做，同埋最后你系交到货嘅。同埋點解 manager 係唔使做嘢？因為其實 manager 係唔需要做嘢嘅 ，manager 係要 make sure things are done。佢自己唔使做噶，佢 make sure 佢個 team 嗰啲嘢全部做曬咪得咯。所以佢可以出去食嘢啊，出去食煙啊，可以出去玩啊。十二點鐘先翻嚟，冇所謂噶。As long as 佢要做嗰啲嘢係做到，同埋佢係可以令到其他人做到佢嗰啲嘢，呢一個先至係一個真正嘅 manager 要做嘅。同埋好多 manager 咧，你唔好睇佢唔做嘢，其實佢哋就算行嚟行去啊，或者走出去花園嗰度食嘢啊，或者同人傾偈，其實佢哋個腦係一路轉緊諗緊啲新方法點樣做嘢嘅。咁所以點解 Google 佢係有即係有 咁靚啊，咁多 sofa 係點解 sofa 啊？點解有得篤波啊？點解有得瞓覺？點解有得打乒乓波啊？咁樣樣。唔係人哋懶啊，因為呢啲就係 manager 同埋一啲高級嘅人做嘢嘅方法啊。佢要四圍行圈啊，四圍諗嘢啊，佢要出街佢要出街踩個單車啊，翻嚟就有新 idea， 就係咁樣樣。咁但係我哋中國人唔係咁諗嘢嘅。哦，默默耕耘，我咧計數咧係啦，計得好快咧，咁跟住之後咧，大家就要 recognize 我，唔係咁樣。所以點解中國人升唔到職咧？就係因為有一個咁嘅思想。咁但係佢就好慘啊！佢唔抵得佢，有冇搞錯？我咁努力做嘢，點解點解我升唔到職？咁但係你呢個咁努力嘅人，你試下叫其他人幫你做嘢，睇人哋肯唔肯啊？人哋一定唔肯。你如果真係升咗職做呢一個職位，你服唔服到眾？ 大部分都服唔到眾嘅，所以點解 去領導人哋咯？ 係啦，所以咧，我哋喺尤其是澳洲文化咧，係好注重咧要 Friday night drinks 嘅，就係喺星期五放咗工之後咧，唔係過翻屋企， 即係類似 happy hour 嗰啲咯。 係啦，就係成班同事咧一齊去飲酒，係啦，成個 team 一齊去飲酒。咁大部分 Chinese 係唔參與嘅，我話俾你聽，大部分 Chinese 係唔參與嘅。咁但係当你是要领导一个 group 嗰阵时候，其实呢一啲 social 系好重要嘅。我读大学嗰阵时候，我读大学嗰阵时候咧，喺其中一科嗰个 professor 就系咁样教，佢就话你做你个 group assignment 之前，你一起去食餐饭。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功课嚟噶，呢个系咁你可以了解到大家，你了解对方，你了解大家嘅脾性系咩，你知道点样 deal with 唔同嘅人嘅咁样。如果你翻工嗰阵时候嘅咁样，你可能。你翻工嗰陣時候，你唔知點解呢一個人心情唔好，咁你照鬧佢。但係可能其他人咧就哇有冇搞錯咁都鬧。但係因為可能你冇去到爸知道佢阿媽啱啱死咗，咁樣樣。咁所以點解呢一啲嘢咁重要呢？但係大部分 Chinese 唔 get 呢樣嘢，佢就話：成班鬼佬去飲酒，就大家圍圍圍。有冇聽過啲説話？ 都係冇用㗎，啲人覺得咧飲嘢啫嘛，飲嘢咪吹水，佢嚟做乜鬼啊？係 啦，嗱啲 Chinese 咪咁樣諗嘢咯。點解升唔到職就係因為咁咯？吓就系、是、因为咁啦吓，所以唔好话其他人种族歧视，其实呢啲嘢系好重要，同埋人哋嘅文化系咁样嘅。 同埋咧 ，Chinese 同自己觉得咧系融入唔到佢哋嗰啲人嗰啲讲嘢。 其实唔系嘅，其实佢哋可 以 试嘅。人哋系会就你嘅，同埋好多时候啲人都冇试过，根本就啲人都冇试过咁样样。咁同埋另外就真系咩？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嘅，就系、是、其实好多时候咧，华人根本就唔想爬到咁高还根本就不想爬到那么高，所以根本读到曹操啊，有啊，你不要越过你自己的界线，你不要做得，你不要做得太多，又不要做得太少，平平稳稳又安乐茶饭就大家好。 即是派有太多的责任感。 是啦，因为你升职 就通常死你先了嘛。你不要以为上到那么高，是啊，是很多钱啊，是很巴闭，但是最危险都是你。通常炒是炒哪个啊？通常炒的是炒啲 middle manager 或者 higher manager 先噶嘛，咁但系唔系，你咧系平平稳稳吓，做一个 安分守己， 系啊，安分守己，同埋做啲嘢做得好啲，必定唔会炒你，必定唔会炒你。但系其实如果你个 skill 喺呢度嘅，系喺可能计数嘅，揾你做 manager， 你未必做 manager 做得好，唔会降翻你职噶嘛，咁咪炒你咯。系啦，咁所以点解有好多华人系做唔到咁高嘅职位？点解系觉得被 discriminate 咧？其实唔系 discrimination， 系呢一个系一个文化，呢一个系一个文化嘅问题。咁但系又咁讲啦，但系又嗱，所以点解你睇到咧？香港嘅政客同埋香港嘅领袖点解个个啲 quality 系咁差咧？你见到即系彭定康讲，哇，彭定康好劲啊！但系彭定康佢喺英国系三线政客嚟嘅啫，点解人哋三线政客都劲过你嗰啲一线咁多啊？因为呢一个系同我哋嘅文化系有关系嘅，系有关系嘅。默耕耘的文化是有不同的，或者虽然你做最高的职位做得不好，但是事实上你做华人都有好处，因为其实事实上普遍上华人赚的钱是真的多一点的，真的多一点，你未必去到最高的职位，但是如果你拉平均其实你有赚的，是的，所以就不需要经常说你歧视你啊这样，其实即是你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 Chinese 没人阻止你的。的，但如果你是想即是入政坛啊，你亦都是大把机会可以这样做，大把机会。哇，好啦，即係仲冇乜時間，我呢幾個再講快少少啦，咁樣咁就有啲人呢咁樣講嘅，佢就話澳洲係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咁所以呢香港有少少種族歧視係 OK 嘅，咁但係澳洲呢就唔得啦，咁樣，因為澳洲係一個移民同埋多元文化社會咁樣。嗱，呢一個講法呢其實係 好似好有道理。 好似好有道理，咁但係呢你要諗返啦，好多時候人哋話澳洲係種族歧視，因為咩呢？就是因为澳洲曾经有一个叫做白澳政策的东西。白澳政策就是什么呢？其实叫白澳政策是错的。其实照计这个是叫做英澳政策。因为那时候白澳政策就是什么呢？就呢他即当地人来到澳洲了，就要跟你做测验的。个测验就是要 test 你在任何的欧洲语言。样所以如果你见法国人的样，你可能懂英文嘛。讲两句德文来听一下。哦，唔识啊，拜拜。咁跟住德国人你唔想嚟嘅，德国人嚟到咁样之后，哦好啊，你讲荷兰文嚟听下。哦，唔识啊，拜拜。咁样英国人，哦，英国人同声同气 ，Hello, how are you?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r name is? Oh, yes, I can. I'm Lord Huffington. Oh, please come in。就系咁啦。所以其实大家打齐笼通，其实呢一个咧就唔话白澳政策。 其實咧呢一個政策咧，其實係希望有多啲英國人係可以嚟到澳洲咁樣。好啦，咁 in which case 其實當時澳洲就唔係一個移民嘅國家啦，就唔係一個多元文化國家啦。咁你豈可以而家望翻之前話之前人哋歧視呢？咁如果你話澳洲當年白澳政策係歧視嘅，咁你中國唔俾其他種族嘅人嚟，咁呢個都係一樣歧視噶。香港你唔俾其他人。例如喬寶寶嚟香港住嘅，呢、這個都係歧視噶，係咪先？所以呢個係唔成立嘅呢、這個講法。另外嘅就有人話我其實根本就冇融入到社會，因為咧因為我有睇 TVB 劇集同埋即係睇呢個叮噹咁樣樣。咁呢一個咧其實係對即係澳洲嘅多元文化政策咧就係、是、有誤解嘅。咁要解釋一下啦，因為澳洲就有三個政策，一個叫 assimilation 同化，另外就係 integration 融入，另外一個咧就係多元文化。咁我用返一個朋友嘅一個嘅解釋嚟解釋呢三樣有咩分別啦，咁樣同化就係話咩呢，就真係當你好鍾意睇漫畫書嘅 ,ok? 同化就係話如果你要 join 我呢一班 friend, 你唔准睇漫畫書，呢、這個叫同化。融入就真係咩呢，就係話即係你自己鍾意睇漫畫書你仍然可以睇，係啦，但係你同我一齊去沙灘啦，一齊打籃球啦，一齊讀書啦，咁樣係啦，你睇漫畫書呢同我一齊分享，我哋甚至一齊睇漫畫書，呢、這個叫做融入。多元文化就真係咩呢，就真係話你自己病埋喺一邊睇漫畫書，唔理其他人都可以，呢、這個就係叫多元文化啦，咁樣。咁所以點解澳洲所謂嘅多元文化咁多人係真係住咗 Hurstville 啊、Chinatown 啊，從來一句英文都唔識啊？呢、這、一個咪就係多元文化咯。咁但係其實我中意嘅就即係咩咧？我中意嘅係融入。咁所以就算我睇 TVB 或者係聽中文電台，呢、這個就相等於睇漫畫一樣嚇。OK， 我有參與到所有其他嘢，即係例如我係有參與澳洲本地嘅政治嘅嚇。嗰陣時候呢、這、一個即係澳洲嘅。自由黨學生會咧，我係當時嘅執事嚇，同埋我當時咧係有做呢一個嘅總編輯咁樣樣，係 OK 我做電台咗咁耐咧，都係宣揚民主同埋自由嘅嚇。咁同埋另外就真係咩咧？就係、是、就算白人咧，佢都係好中意外邊嘅嘢㗎，佢會聽 K-pop 㗎。OK， 佢會學外語噶，佢會接受其他人嘅文化，食其他人唔同嘅食物啊，咁樣樣嚇。即係我自己可能會做義工啊，咁樣樣呢啲咪叫融入社會咯嚇、大家融入。咁所以即係我睇 TVB 或者聽中文電台咧，就唔代表我冇融入喎，因為呢一個社會係容許我咁做嘅嚇。呢、這個咧澳洲咧就唔係用緊呢一個同化嘅政策，唔係 assimilation， 係冇人話你要融入社會就唔可以睇 TVB 嚇、唔可以睇中文電視，唔可以聽中文電台，就從來冇啲咁嘅嘢嘅。咁亦都有一啲人呢就有一啲嘅大中國主義啦，就係話喂澳洲係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我哋要將呢我要更加多中國人嚟生多啲，咁跟住呢將所有區呢都變成中文，即係有一啲咁樣嘅睇法啦，咁樣。咁嗱，即係呢一啲睇法其實係好盛行嘅，其實喺澳洲都好盛行嘅，好多人唔敢講。咁、但係亦都係俾我哋睇到多元文化嘅危險，俾我哋睇到多元文化危險。因為當你有多元文化咧，好多人就講呢説話啦。我哋中國人講呢説話講得細聲，其實依家咧唔係中國人講呢説話，而家係回教徒講緊呢啲説話，係 冇錯， 係啊，佢哋真係想將伊斯蘭國帶嚟澳洲啊，伊斯蘭教義帶嚟澳洲，因為點解佢真係覺得呢樣嘢好啊嘛？所以你睇下英國，佢真係有呢啲伊斯蘭教嘅Sharia Law Police 啊，白人警察都唔敢去啊。佢 exactly 就係做到呢一班網友所講嘅説話啦，咁樣嚇就咁樣講咯。其實呢個競逐嚟嘅，即係我哋 Chinese， 即係喺海外嘅 Chinese 同埋嗰啲回教徒比嘅，你諗下邊個會勁啲咧？即係如果澳洲嘅社會係脆弱到，即係去到一個脆弱嘅地步，係容許呢一啲異族嚟到嗰陣時候係可以完全 take over 咗我哋嘅社會嘅。我哋以為自己 Chinese， 我哋可能覺得咁樣好好，因為好多人鍾意住喺 Hurstville 啦，見啲雜貨鋪將啲法鋪交合啊，即係亂擺抌喺啲街嗰度啊，成街啲人吐痰啊，咁同埋亂咁抌垃圾啊，揸車又亂咁揸嘅，啲生果咧就用啲滑滑突突嗰啲麻繩咧，咁然之後就掛曬喺嗰啲鋪頭嗰啲櫥窗嘅，啲櫥窗咁然之後又唔抹嘅，即係如果人哋嚟到澳洲是希望得到这个地方的，那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在香港或者中国，首先就好了。但是我当你是喜欢澳洲是这样的，不单只得中国人是会想这个澳洲的社区变成好像他自己的社区这样。好，还有呢，我 I'm afraid 咧嚇，中國人生仔生得多咧，點都唔夠啲伊斯蘭教徒多，因為佢一生咧生八個九個咁樣。如果呢一個國家係容許異族人咁樣 overtake 咗澳洲本地嘅西方文化，OK 贏嘅，我話俾你聽，並唔係中國人嚇、而澳洲咧將會變成好似咧一啲中東國家一樣咁樣。咁所以點解我哋要宣揚 民主啊、自由啊咁樣，咁同埋點解我絕對唔 buy 呢一套咧？誒，俾多啲移民入嚟，中國人幫翻中國人啊嘛，咁樣，因為最後中國人咧，佢係其實係首先咧，我自己就唔崇尚好似喺 Hersfield 或者 Chinatown 呢一種咁嘅社會啦。但係呢一個就唔係淨係我自己講嘅，我識有一個大陸嘅老闆咧，咁樣佢我之前喺節目都講過，佢住喺 Piemont 嘅，佢特登揀一間屋咧，就係話誒。我不想住在 Chinatown 这边，这边中国人太多，他们很吵啊，真的很麻烦啊，所以我现在住在这边啊，他们全部都对我很好的，他们全部都是鬼佬。但系呢一个老板咧，一句英文都唔识讲，吓，但系佢都同侧边有啲鬼佬，即系笑啊，系，即系嗰种咁样， 都有喺西人， 佢唔识讲英文都融入到社会啊，所以就系咁咯。好，咁先希望即系呢一个节目可以解释到，即系点解澳洲系有种族歧视啦，即系我。好覺得就真係咩咧？就真係其實係來自咧你自己心裏邊嘅嚇。若要人歧視到你，你先要 歧視 自己。好，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澳紐廣東道，你嘅廣東話頻道 ANZ Canton.com。